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力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大军阀啦，咁啊就嗱，咁啊迟咗少少啦，唔好意思啦，其实 唔关我事啦，又啊，所以两个啫， 所以 我。喂，好啦，嗱，咁啊讲讲先，下个礼拜一咧，咁啊七啦系咪？咁啊七一咧，我哋就应该会去摆档嘅，咁样样。咁啊我哋未 book 其實方，我哋都大概都係舊年啲位啦，都係軒尼斯道啊，即係呢一個即係 好長嘅軒尼斯道大佬， 喺嗰個 橋 底前咯，喺橋底前咯，即係我諗大概都係嗰度啦，咁樣樣，希望到其時見到大家啦，咁啊嗱七一咧，我冇估到咧，其實可以嗰個人氣咧係可以延續到好耐啦，但係我而家睇個勢啦，即係今個禮拜啦，前兩日啊，即係唔係前兩日啦，前兩日啦，即係呢個 G 二十集氣大會就已經係過萬人啦，係嘛？有啲人就話超過兩萬添啊！ 我覺得有兩三萬嘅、啊， 數唔到嘅，因為成個地方係好難真係集中好大批、啊。 但個熱情就好犀利嗱，因為其實我覺得，因為我之後睇翻啲片啦、啊、因為嗰日就因為去咗老蕭咁嘅生日會啦咁樣咁啊，但係就我睇翻啲片啦，知道就係話原來啦，即係都好似明州啊，咁啲專登訪問啲老人家，其實係咁嗰啲即係比較年長嘅人。咁其實佢哋我睇完真係好感動，其實係，因為未必遊行個個係即係嗰啲或者而家呢排咧嗰啲打遊擊咧，唔係個個即係年長嘅人可以啊。咁但係集會咧，其實係比較啱佢哋。咁而嗰個集會，我覺得亦都做得唔錯。咁啊，唱呢個咩，即係呢個 Hear the to the people sing 啦，係咪？咁用好似用唔同嘅語言去唱添，咁亦都係用唔同嘅語言咧，就做一個咧 G 二十嘅聲明，即係撐香港人聲明。咁啊，我見到即係連呢、這、一個即係 十種印尼話都有， 係好犀利啊！咁但係印尼就好似冇接信啊嘛，好似係下千。 唔係印尼其實唔係支千嘅，只不過香港揾到咩？ 支十啊屌！ 唔係我唔好意思啊，唔係即係印尼唔係支十啫，大問題即係有香港人識印尼話噶嘛，咪照譯咯。 咁、你嗰啲人吸啲人用你咯，係咪？咁其實就呢樣嘢，你見到成個禮拜啦。咁就算係啊，即係而家嗰啲打遊擊啦，其實都仲係即係 keep 到有個嗰、那個即係 momentum 喺度。咁啊，去到琴日啦，係嘛？琴日就係去呢一個律政中心啦。哇！你搞到鄭若華咧都非常之樣衰啊，即係加班加到十一點啊，見到啲示威者得翻六七個人先敢走啊，即係幾樣衰啊！ 喂，同埋最慘就係原來佢應承咗呢個加拿大咧， 係啊， 嗰、那個領事 係啊， 領事館咧。就有個酒會，跟住就話因為 unseen circumstances， 所以咧就最後 大家都知咩事。 咁跟住最好笑就係咧 歡呼啊嘛， 大家喺度拍手掌。即係你特區政府，你從呢一個事件裏面咧睇到成個管治班子咧，基本上係即係衰出國際嘅，即係影衰曬，即係全香港嘅大佬。即係通常呢啲咁嘅酒會，俾個面你，請你啲高官 ，OK。雖然都未必係同意你嘅意識形態或者係立場嘅，但係始終即係都要請㗎咁樣。 咁但係一個咁樣嘅 announcement 幾句嘅啫，嗰條友係咪啊？即係講出嚟嘅時候，哇！即刻啲人咁樣喺度歡呼。 哇！ 喂，即係所以你呢個政府真係，你唔係大事改組同埋落台嘅話，即係委任問責下台，你點搞 咧？所以咧，見到幾樣衰啊！即係就係琴日啫嘛，呢個政府新聞處專登咧，仲要唔知佢即係唔係琴日揭發出嚟啦，專登仲要即係其實發信俾嗰啲啦，即係叫做係即係 NGO 啦，即係東華三院啊嗰啲啦，就係話喂要維護呢一個特首權威、啊，吊大維護特首尊嚴、啊，即係喂大佬尊嚴呢啲嘢咧。就唔係人哋唔係咁樣俾你黑絲寫翻嚟嘅，大佬。 佢係咪講星期禮嗰個問題？順手講埋星期禮嗰個問題。 嗰個就應該唔關事嘅，佢講幾樣嘢嘅，因為佢就話即係釋放出四個信息啦，就係話咧就係、是、嗰、那個咩即係法治好重要，咁啊亦都咧即係其實 佢唔知阿媽女人 係啦，咁樣好似唔知話即係即係亦都撐警察啊之類嗰啲乜嘢啦，其實係。 咪即係講到尾兩嘢啫，第一著樣嘢撐警，第二樣嘢撐特首。 好，不过我觉得我哋要直入嗰个话题啦，即系唔好兜嚟兜去咧，就系、是、林郑月娥喺过去嗰十日八日系冇晒影噶， 系啊，九日啦，失踪九日啦， 系咪？ 今日八 号到到而家啊，到我琴日。 嗱，我觉得呢度咧系值得探讨呢个现象。嗱，究竟系因为 G 二十嘅关系，令到佢唔敢再出招？嗱，正如我一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我好似有讲我话。唔使擔心嘅，而家再圍警總咧係唔會出事噶嘛，係咪？ 注意十之前， 因為根據我嘅 theory， 我就認為無論六月九號完咗嘅遊行，同埋六月十二號咧，都係部署嚟嘅，嗰種即係激烈嘅衝突啊，係雙方都願意，唔係冇咁雙方，係單方願意見到，係當權者願意見到嘅現象嚟噶嘛。我上個禮拜第一節講嘛，你唔好話嗰啲嘅鬼論啊。而是確實是這樣、啊、跟住我說16號沒事，兩次警總，不過我沒有機會再做節目，即是第二次警 警總的時候，第一次做警總的時候我應該沒事啦。我最怕有些人衝動，即是出事衝入差館，就是跟住被人打了鑊勁啫。 前日就有條友衝動，前日就有條友 人 話是即是無認示威者。 我覺得他這九日或者是十日 ,OK, 加上今日的話、其實他是刻意地低調。因為今日有人已經係講咗出嚟啦，甚至乎我唔記得係咪 official 定 unofficial 啦，就話佢驚普鬱啲群眾啊嘛，即係刺激或者挑引啲群眾嘅情緒啊嘛。而呢樣嘢喺 G20 嘅期間係唔願意見到噶嘛，呢個此其一。第二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嘅咧、就是，就係差佬完全係放軟手腳， 嗯， 就算你圍警總都好 ，OK， 我哋十六號遊行。完全見唔到個差人嘅，啲路差唔多係我哋啲群眾自己開咁滯，就發覺秩序井然，亦都發覺原來係快咗好多嘅。因為如果即係嗱，我當打個 discount 啦，我哋 up 大咗啦，冇二百咁多啦，咁肯定多過一百啦，萬啊！喂，如果肯定多過一百，其實係塞個滿曬喎。本來如果你淨係得一條軒尼斯路行嘅話，大佬係咪啊？嗱，我聽個蘋果講啊，因為佢有部航拍機噶嘛。 嗯， 佢淨係軒尼斯到一百，佢真係用電子嘅計算方法， 或者 AI 計數方法啦。 你未計洛克道，你未計謝飛道，你未計走出去嘅所謂嗰條告示打道，甚至乎下角道嗰啲。 嗯， 喂，你真係有最少嘅百五。 第二次謝飛道已經滿曬啦，其實係。 喂，同埋喂，就算你一百好，百五都好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全城可以行得出嚟嘅，已經出咗嚟啦。所以如果你睇即係十六號之後成個形勢就係、是、佢真係想滿清發大財。第一希望即係用時間換取個空間，大家唔記得咗佢算了。嗱、我有啲嘢就表面上係讓咗你㗎啦，包括喺嗰個執門嗰個問題上面亦都同你道咗歉啦，係咪？其實佢又想咁㗎咋。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即係正如我一路即係堅持嘅原則就係、是其實而家佢開始有少少鬆動㗎，就嗰個獨立調查嗰個問題。佢不過唔可以唔淨係調查警方嘛。我個講法就係殺你，兩邊一齊查，但你唔好告住 ，OK？ 你咪查咗嗰樣嘢出嚟先咯。同埋你會睇嗰啲人選喎、啊，大佬、你唔好揾你嗰啲友喎、 啊，楊振權咯、 就是、DQ 法官那些咯。 喂，咁啊嘥氣喎！我要看你人選喎，同埋你嗰個係咪應該俾立法會審議喎？你嘅人選係咪真係公正喎？即係除咗冇出過嚟撐逃犯修訂條例嘅人之外，嗱講公正啊嘛，咁嗰個人亦都唔應該係出嚟遊行啦。法官通常都唔會嘅遊行，因為呢個表達到即係嗰個公正啊嘛，係咪？同埋一啲係真係有公信力嘅社會人士喎，如果唔係你真係盞搞喎。所以我覺得佢有傳聞話佢遞咗兩次嘅辭職信咧，我就覺得呢個人咧。在面對咁大的風波裏面，我純粹從邏輯分析，又不是收到咩高人的講法，他是頂不住 的。嗯，李永達話佢咩嘛，以淚洗面啊，人都喊啊。 唔係，同埋佢嘅性格是以淚洗面的人嚟嘅，因為佢咁強悍，同埋佢一定要認第一嘅。喂，今次是我諗佢人生裏面你考幾多次第一都補唔翻喎？ 嗱，佢俾人侮辱到盡啦！呢幾日， 喂，你變咗係一個過街老鼠嘅時候、過街老鼠下一句係咩？係人喊人見人打嘛？ 係啊，你見到 人喊人打， 即係俾阿老蕭講完之後咧，下個禮拜一個星期禮啊，而都叫走嗰啲乜鬼嘢啦，即係 制服團體， 制服團體，喂，大佬嗱，呢、這個咧就對上一次咧，就所謂呢一個雨傘運動啦，五年前啦，先至咁樣衰嘅，咁嗰陣時係嗰啲嘉賓啊，要樣衰到要坐船嚟參加，其實係咁啊嗱， 所以如果嗱、你繼續。而將成勇追窮寇繼續跟落去嘅話咧，你開唔到升旗禮咧，佢就要落台了。回歸而家幾多年啦？今年22年定23 ？OK， 1922咯。 喂，對老共嚟講，突然之間瞓醒嗰一日，咁啊回歸咗22年，香港人心仲未回歸嘅，輸曬嘅喎一鋪。你嗰一國兩制係輸曬喎，你係，唉粗俗啲講，本來我想即係收翻呢句，頭先講到冇直接，喂你係拆出國際喎，喂你喺呢一次 G20， 第一個係日本仔同你講，佢人哋主場啊嘛，你坐下啊嘛，第一個日本仔同你咁講，話你應該要繼續維持香港嘅一國兩制，喂好魚嘅喎，我估每一個人都會同佢講呢一個問題添。即使是好貓，是咁樣提一提，點啊？近排就香港嘅問題，咁佢你都魚啦，係嘛？何況可能有啲人就話希望你乜乜乜，希望你乜乜乜。日本仔一個講埋新疆嘅信息，如果唔係冇香港嘅話，佢唔會無端端淨係講新疆噶嘛。嗱，所以如果我嘅估計就係咁，今次如果我哋再喐一喐佢呢一個嘅星期禮。升唔到期，或者要改室內嘅。 同埋你而家又唔係嗰班連登仔咪話咯，即係其實圍住佢唱呢一個哈利路亞啊嘛，又即係等佢開國歌嘅時候，咁啊，即係而家可以啊。嗱佢琴日終於就係露翻面啦，咁啊露翻面講嗰啲乜嘢咧？嗱呢個人都係死性不改噶啦。 好，睇 睇下條片睇下先。 本堅李澤鉅堅拒下台話： 我唔會死得去。 進入新聞前有則呼籲。大家认唔认得呢位女仔呢？佢个名叫林郑月娥，62岁。佢喺今年嘅6月18号开完记招致歉之后，就冇公开露面啦。仲一连取消两次行会，近期示威亦都冇现身回应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林郑现身嘅消息，请立即同苹果动新闻联络。佢哋嘅电话系6383-6568 6383-6568。我哋已经10日冇见我哋嘅特首，我强烈相信我哋嘅特首被软禁 ，Carrie 一定好惨。我哋系咪要组织下？几时去礼宾府要求释放林郑月娥？各位市民放心，根据《经济日报》报道，林郑礼拜四喺礼宾府咧，原来唔止见4个警察协会代表啊，仲见咗香港友好协进会10几人噶，超人个仔啦、糖糖啦、岳少啦、霍振环都有去嘅，见咗一粒钟。不过政府新闻处又冇公布噶噃。林郑在会面提出4大点啊，包括佢为免为中央添烦添乱，中央又支持自己，所以一定唔会辞职咁话，表明唔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查6.12事件， 又话如果答应唔起诉612示威者，等同干预司法，等于示威者四大诉求全部都落闸啊！佢透露中央派过中间人向佢了解最新状况嘅，佢又笑住话： 好多人以为我死咗，但我唔会死得去。 强调剩低嘅任期多做民生工作，希望各界多俾意见。 嗱，咁啊，点解佢无端端会咁样讲啦？嗱，我觉得有几个解读嘅。嗱，首先啦，即系热泪洗面啊，老萧就话佢带咗两次辞职信啊，咁样啦。咁但系佢话未死啦，呢啲乜嘢啦？点解会咁样讲啦？即系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啦，佢可能佢预示紧究竟系咪大陆官场嗰种命运啊？搬落嚟香港啦，即係譬如好似即係有啲官员係咪，喂，你又要维护阿习大嘅面子吓，咁、啊、但係啦，你又唔想陀衰家，最简单嘅方法呢就係被自杀抑郁啦嘛，係咪？喂大佬，嗱你专登讲你而家呢就死唔去嘅话，嗱呢、這个就等于帮自己保命啦，即係有言在先，我就唔会沉死嘅，係咪？即係如果有次被自杀嗰啲一定係唔係自愿嘅，其实就係、 是。唔係，我觉得佢係有少少无私显见思。因为点解咧？无私显见思嘅意思就系在于咧，好具体你分析得到嘅前后次序。你冇出嚟八九日嘅时候，吓、嗯啊、即系今日计就第十啦。你突然之间因为有人咁样去 query 或者有人咁怀疑嘅时候，你就整张同四个即系协会嘅新闻通知出嚟、嗯。但系你又唔系全世界都出，即系关于嗰、那个香港友好协会嗰、那个，即系包括阿霍振环啊，包括阿唐唐啊， 嗰个就唔系官方出嘅。 嗰、那个咧就只系透过经济日报。所以其实佢究竟呢八九日嗱，最初上个礼拜就话有两集思会啦，好似系即系重新检讨啊、反省啊，点可以做好施政啊咁样，系咪匿埋晒门噶嘛？咁跟住咁多日都见唔到影。嗱，表面上就話我唔想刺激啲群眾，咁確實係，咁你見親佢都差唔多掟電視咁滯㗎啦。 嗯， 好啦，但係暗地裏咧，其實就係配合老共嘅做法 ，G20 支持，滿聲發大財，唔想再挑起更大嘅衝突。 嗯， 所以差佬收曬手㗎，係嘛？要搞事嘅人，要透過一個群眾打群眾嘅方法嘅人，其實都收手㗎。或者我哋嘅群众突然之间有啲好激烈嘅行为同差佬对抗，都收埋手嘅、哦，而差佬亦都收手，就系冇好激烈咁回应嘅、哦，系完全系一个反差嚟嘅、哦，因为 G20 咯，所以佢嘅命运 ，sorry， 佢嘅命运一定会喺 G20 之后先至尘埃落地，唔会喺呢几日发生噶啦。即如果就算阿爺而家喺度計緊條數，喂，就算我人頭落地，我落幾多個你先香港人救先？喂，我要求你原來落咗李家超、鄭若驊，甚至乎呢一個盧偉聰都好，未落林鄭嘅，你繼續係不滿嘅，咁點搞啊？喂，我如果我係佢，我就會咁諗喎，或者我俾佢獻個計就咁諗喎。喂，你而家林鄭其實落唔落都冇用㗎啦，你咪繼續擺佢喺度咯。如果從群眾嘅運動嘅角度嚟講，我終於明白嗰啲連登啊又好，甚至乎朱凱迪都好，點解五個訴求收起咗一個嘅？喂， 方便自己爭取增普選啊嘛，即係下一步啊嘛，即係你而家今日嚇、啊，即係好 純粹從運動嘅角度嚟講係啱㗎。 啱，即係呢個其實要解決真正嘅矛盾，嗰、那個所謂真正嘅管治矛盾，就係因為個特首唔係我哋選嘅，即係你。林鄭佢自己都之前都講嚇、啊，又話喺度話，重啟政管唔會做㗎，因為咧咁樣做嘅話咧，只會令到社會更加矛盾。咁邊個同邊個矛盾啫？其實就係你班咁樣嘅，即係食開政治免費午餐嘅呢班咁嘅政治權貴，同大所有香港人矛盾啫嘛，大佬。 但問題而家你講緊嗰啲政治權貴，即係。亦都講到明，議會裏面嘅建制派亦都樂於見林鄭擺咗喺度啊嘛！你見到而家全香港人嘅怒氣都喺呢個警察同埋呢一個林鄭月娥嗰度。喂，好，你見到啊，無論啊袁秋又好，啊陳建波都好，喂，講埋啲咁好冇人性嘅説話，喂，呢兩日都冇人追打佢哋嘅噃，淨係不斷咁走去喐警察嘅，同埋喺度問林鄭月娥喺邊度嘅啫噃。 所以嗱。如果同我頭先嗰個嘅分析，即係佢已經唔死都冇用嘅時候，你繼續 keep 佢喺度，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呢？對老共嚟講，可能仲緊張過我哋，就係、是、因為喂 除了我哋不断有呢一个嘅诉求，即系运动不死啊，继续起嚟啊，要动员嘅话，闲闲地都一万几千啊。 嗯、 喂，咁你好头痛嘅、啊，即系个问题就好似巴西阿叔咁讲，系未解决啊。 嗯， 好啦，仲有一个最严重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你好似停摆咗咁啊，政府。 嗯， 你又唔会出嚟见人啊？起码呢几日 ，OK， 当然同 G 20有关系。第二样就系你连行政会议你都唔敢开啦嘛。喂，如果你行政会议都唔开，基本上你个政策系完全推行唔到嘅。跟住你立法会收晒兵， 嗯， 国歌法系嘛？嗰、那个明日大屿嗰个研究计划， 仲有嗰个咩首置咩嗰个空置税啦， 喂，全部系停摆咗。喂，如果我系阿爷嗰个角度去思考，嗱，当然佢都系个坏人嚟噶啦，佢都系好计算就系香港嘅权威嘅问题，但系。喂，佢一日唔解決佢，一日點解決個問題？用我巴士阿叔嘅講法就係、是、解決唔到問題嘅喎，你施政不彰、哦，想推行嘅政策推行唔到、哦，想收回民心啊，想玩翻啲啊，即係而家輸咗10蚊，喂打個八字得唔得啊，大佬？ 嗯， 都搞唔掂喎。 嗯， 我第二樣嘢諗就係、是，你都唔好諗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啦，你輸緊。喺喂，你谂下上一次真数啊，啲人话真系500,000人大游行噶嘛？喂，你都俾我哋势如破竹，系我哋嗰阵出唔够咋，时间唔够，因为点解咧？即系好似而家咁啊，你七一游行，大佬你11月都选咯，边度搵得切人啊？咁样，喂，你出多啲，你仲有数啊？呢、這个我觉得佢已经要 write off 噶，如果我系佢，唔好谂呢个问题嘅，你只有一个方法。你一系就繼續強硬去同我哋對著過 ，OK？ 秋後埋算帳添。第二個方法，你再做翻懷柔政策咯。你只有得兩個選擇啫嘛，冇第三個選擇噶啦。好啦，你繼續 keep 林鄭喺度，咁你點搞咧？咁咪運動不死咯？喺我哋嘅角度，個運動繼續有 momentum 咯，因為佢呢個係主要矛盾啊嘛。佢而家就喺度計緊呢條數。喂，我數幾個人頭落地先？你先滿意先，喂，好似你包仔得寸進尺喎、 哦。而家佢就係醖釀緊，就即係踢走呢一個阿鄭若華噶啦。咁但係鄭 咁你東方都表態咯。 係，咁啊鄭若華有太多嘢咧，俾人攻擊啦。但包括佢自己老公啊潘樂圖啊，佢嘅公司上市啊都俾人屌啊，大佬俾人 連登仔揭發咗。 係、啊，因為其實佢自己本身原來間公司啦，即係佢而家上市話集資4亿几，咁但係舊年已經派咗成11亿嘅息嘅，大佬派息派股息派咗11亿嘅。喂，大佬。咁你好明顯，你根本上就係冇集資嘅迫切性㗎啦，係咪你係咪集資自肥啦，係咪喺度玩鳩啲股東啦，係咪喺度即係呃嗰啲股民錢啦，係咪想做呢啲乜嘢啦？ 其實單係講佢私生子嗰單嘢已經夠曬搞笑㗎啦。咪、但問題即係你追擊即你要鄭若華落台你又好，你甚至要李家超落台又好，都冇意思㗎嘛。對於建制派嚟講，佢哋嘅講法咪就係、是。我都唔使選㗎啦，咁你即係死幾多個人對我嚟講冇意思㗎而家。 所以佢唔改咗行政會議，佢唔踢幾個落台，你 keep 住林鄭月娥喺度冇用㗎。即係對只有對反對派有好處，我俾埋 tips 你，你咪繼續 keep 囉。係咪我哋會繼續嗌。因為你真係唔死冇用㗎啦，你繼續 keep 喺呢度。喂你一係就快，你冇得好似董建華嗰鑊咁喎。因為董建華嗰鑊其實泛民主派有分歧㗎嘛。就呢、這、一個究竟應唔應該要董建華落台？你記唔記得當年我識老蕭嘅時候，就係因為搞呢個賭董大聯盟啫嘛。 我民主賭董力量 係民主賭董力量啫嘛。因為點解啊？就係因為泛民主派成個主流都唔贊成賭董嘅。佢認為我哋唔係因為一個人嘅問題啊嘛。佢話我哋應該講制度嘅問題。老實講，呢啲係不食人間煙火嘅。正如我喺度強調講嘅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喂，我冇一個民主嘅制度。我哋只有透過街頭嘅運動去改元更張，甚至乎係改朝換代。我哋行出嚟咪等於投票咯。我哋係辛苦啲啫嘛，我哋係冇一個制度去處理我哋嘅領導人嘅更替啊嘛。人哋就4-5年一次嘅選舉去選舉自己嘅領導人。我哋系10年8左右， 同埋我哋而家靠日日啦，靠用腳上街咧。 喂，你梁振英咁樣落台？都是因为我哋搞佔中㗎嘛。 嗯。 咪等於係投咗票咯。Exactly 等於投票㗎、嗯。 我哋就辛苦啲啦，咁樣啊，咁啊， 即係因為原本咧，落屋企樓下搞掂嘅，係、嘛？你嘅投票站一定喺屋企附近。 唔係，亦都要多謝啲後生仔啊！嗰啲後生仔，我覺得真係好有心啊！即係有班後生仔就係話咩嘛？即係即係我呢一個血債票償啊嘛，係嘛？即係你見到，就算啊，仇斯達嗰啲攻擊都冇 Q 用，因為啲後生仔自發都唔係而家嗰啲泛民去講嘅，大佬。 唔係，因為確實呢一鑊咧，同佔中係有啲咁多唔同嘅。 啊，冇大台啊嘛，真係。 學你上個禮拜星期講，就話第一老共喺葉普城嗰度做咗裁軍嘅工作啦，係冇人幫佢掩護。你諗下，我哋雨傘運動，喺1.0 嘅時候，即係佔中運動嘅時候，我哋面對係基本上咧。是我哋自己之间喺度打紧噶嘛？ 嗰种即系 我哋穷于应付呢个叶普成，不断喺口讲用武嗰样嘢啊嘛，跟住不断喺度拖后腿啊嘛，所以今次我哋点解偷咗佢鸡咧？即系我哋都要即系要分析一下，今次我哋偷鸡成功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、因为时间好短，对老共嚟讲佢完全 expect 唔到，所以中。唔係中聯辦呢一次咧係孭曬鍋嘅，嗱、呢個我就聽到人講，即係唔係老蕭嗰種啊，係堅係孭鍋嘅呢啲中聯辦。喂，大佬擺咗喺度，你咁多人嘅編制喺香港，你竟然唔知道香港人喺呢個問題上面咁憤怒？你知道你仲硬去？阿哥，而家我阿爺打緊中美貿易戰，我哋跟住要開 G20 嘅高峰會。我哋嘅大佬習近平面對全世界所有嘅領袖，喂，語唔語啊？即使老共個人幾壞都好，幾賤都好，幾殘酷都好，佢面對國際嘅時候都有少少面子嘅，都有少少權威嘅。所以今次中聯辦係完全係誤判嘅，即係對香港嘅民情。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分析一下點解佢誤判呢個民情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